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财经及和平研究所发言人就美国伙同日本南朝鲜傀儡集团发起反朝军事挑衅一事2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6月28号美国以应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为由，伙同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夏威夷周边海域开始进行什么导弹预警训练。他们还宣称，这场训练由美国、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宙斯盾级驱逐舰和最新型无人机投入，要进行一场跟踪和探索朝鲜导弹，并交换其情报，加以拦截的演习。令人不可忽略的是，美国、日本和南朝鲜破天荒第一次公然进行三方联合军事演习。发言人指出，美国的决心在于定期进行美日南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以使南朝鲜加入美日共同导弹防御系统，为三方军事同盟的建立打造框架，辩护其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在地区确保绝对的军事优势。最近美军太平洋司令说什么，这次导弹预警训练也是重要的，但将于计划进行的演习是更重要的等，显露出了要把美日南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加以定力化的决心。还有美国国防部长声称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像北约一样的集体安保机构，为此美日南朝鲜的三方合作关系是重要因素，他们的言行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亚太地区变为现实的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和以美日南朝鲜的三方军事同盟为主的亚洲版北约的出现，并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发言人强调，美国等敌对势力频繁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持久的威胁我国和地区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军民将坚持扩大和加强可持久威胁敌人的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能力，致力于研发各种战略攻击武器。